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住落嚟嘅节目系《鬼马软骨散特约》，勤力的记者。 I Love 电视台，电视大电影，勤力的记者 将最快、最新、最有型嘅资讯带俾观众。啱啱响大学嘅传理系毕业，自愿成为一个出色嘅记者。铁脚马眼神仙徒，我就系史泽雅。老总同我讲，史泽雅，你做错咗好多嘢，但系唔紧要，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做好本分嘅。错唔紧要，错可以改，做到最好。一个成功嘅记者摆咗响你嘅面前啦，我系史泽雅。今日我会追访一个变性人，探讨一下佢嘅心路历程。同我之前嘅作品比较，呢一次我会以一个静态嘅方法去表达一个变性人嘅心路历程嘅。大家跟我一齐出发啦！ 唉，呢几日啊，唔知道又点样啦，成日都有记者反鬼住晒啊，我就系黐线噶啦，我系啊，我再打俾你啦，拜拜。系 罗太， 有你。 点解你会走去变性嘅呢？其实 我旧时同埋依家都系女人。 罗太，希望你可以面对镜头去回答我嘅问题啊！ 你可唔可以唔好放我机埋咁近我啊？ 罗太，我今日唔系想同你嘈，我系想以一个静态啲嘅手法去报道今日嘅新闻嘅。 行开啊你！ 你点解要走去变性呢？ 行开啊，黐线嘅你！ 而家被访者情绪好激动，但系我绝对唔会放弃今次嘅采访。 你再唔行开呢？我报警噶，讲咗好多次噶啦。 你可以报警嘅。 不过咧，警察咧最尊重就系嗰啲新闻采访者啊嘛，系咪啊？ 罗太，你有冇变性？你而家回答我嘅问题啊！罗太，你有冇变到性呢？其实你有冇变个性呢？点解要变性呢？为乜嘢变性呢？变性之后嘅生活其实系点样嘅呢？其实呢啲我哋都好有兴趣知道。罗太， 我唔想再答你问题啦，唔该你行开，拎开你部 cam 啊！ 罗太，唔该话俾我哋知，究竟你有冇变个性啦？我哋咧听到罗太咧连把声咧都系做埋变性手术咧，有一个男人红豆豆嘅声线咧变成而家把娇滴滴嘅女人声线 啦。够啦，够啦，够啦，不嬲都娇滴滴。 我想问一下你啊，罗太，其实痛唔痛嘅啦，罗太，罗太，罗太，你屋企人知唔知嘅咧？ 我真系报警噶啦吓！ 报警 OK 冇问题，因为警察系非常之尊重新闻工作者。罗太，你回答我嘅问题，你有冇变过性？你有冇变过性？你有冇变过性？罗太，唔该，你可唔可以面对我的问题？面对记者，面对你嘅观众，睇住个镜头，唔该，有冇变过性咧？罗太，你？伊泽亚在这里的报道完毕，交翻俾新闻部。 你是不是痴的？你是不是痴线的？你是不是没脑的？你是不是啊？你知不知道那个罗太啊是真的变性人来的？人家现在真的告你了。 我覺得 佢報咗警啊！ 我覺得 覺得咩啊？覺得咩啊？ 我覺得警察係最尊重新聞工作者嘅。 警察喺你後面啊！ 咁去到 史先生，你已經被捕啦！ 你唔好拉我住。我去到監獄，我都會繼續報道新聞。 你今日咪食咗？ 我史達雅而家喺呢一個地方度，繼續都會發掘更加多真實而有正確嘅新聞去報道俾大家聽嘅。但由於我而家呢一個係獨立嘅倉房嚟嘅，咁所以我未揾到被訪者。我揾到被訪者之後，再會聯絡新聞部嗰邊嘅啦。唔該曬，識翻啦，好。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永康旅游真乐趣。 欢迎晒大家收睇永康旅游真乐趣。今次我哋呢个旅游特辑带大家去到一啲大家未去过嘅地方嘅。我敏姿就会同埋乐言带大家周围去嘅。 系啊，我系 Promise Wu 胡乐言啊，你哋好。系啊，炎炎最好嘅梗系同大家去一啲避暑嘅地方啦。呢度嘅天气咧，同香港而家啱啱相反、啊。呢度一年四季都系凉浸浸噶、啊，啱晒怕热嘅香港人啦、 啊， 嗬。 Promise Wu 啊，唔好讲咁多啦，我肚饿啦。呢度有冇啲食嘢嘅好地方啊？ 梗系有啦，敏姿即刻带你去啦。 Promise 啊，你带咗我去边度食嘢啊？呢间餐厅好得意，暗暗地咁样，又打啲黄黄地色嘅灯，好似人哋拍电影嘅地方啊！ 系啊，敏珠，香港啊好多电影咧都喺呢一度做故事背景噶、啊， oh. 所以咧香港人嚟到咧特别有亲切感噶。 喂 ，Promise 啊，咁我哋嚟呢度食乜嘢噶？我饿到个肚都捏晒咯。 诶，唔使咁心焦，前面就系噶啦。 系，咁行快啲啦。哇，成台都是嘢食啊，好香啊。咦，我见到其中有味餸有啲纸喺度㗎喎，係咪食纸包骨 呢？係啦，呢度呢有纸食又有骨食，嗱你可以將兩樣嘢呢夾埋变成纸包骨嘅。 喔、哦、咁啊，咁我唔客气啦。最味香香地咁樣嘅，係咪有啲香草喺裏面呢？ 是啊，敏珠应该是有啲香喺入面㗎，所以呢有啲香味啊。 嗯， 是啊。 嗯，好爽啊，纸包骨嗰啲纸真係做到好似真嘅纸一样，好有口感啊。 是啦，食饱未啊？食饱就去下个地方啦。 但係我仲有呢度最出名嘅汤都未飲喎。 哎呀，打包陣间边行边飲啦。 咁好啦，食到咁饱最好就去行下㗎啦。 真係食得饱咩？食咗几啖咋喎，我见到你。 旅游特辑通常都係咁㗎啦，食几啖话好味然之后去下个景点㗎啦嘛。 又係喎，咁我哋行啦。 好啊。Promise， 今次你又带我去边啊？神神秘秘咁嘅。 我哋去呢度咧最出名嘅景点咧、哦、就系呢一条桥啦，睇下。 哇，呢度好有中国特色啊，好古代啊，好似咧喺啲古装片度见过咁嘅。 系啊，倩女幽魂咧都喺呢一度咧取过景噶。 哦，系咪灵彩神喺森林度嗰幕啊？ 系啊。你都可以试下带埋你爱人一齐嚟呢度行下噶。 咦？咁呢条桥系通去边噶？对面系咩嚟噶？喂，不如我哋行过对面睇下啦。 喂喂喂，唔好行过去、啊。 做咩啊？点解唔行得啊？诶，嗰度有个牌写住道桥个名、啊，过去睇下先。 喂！ 吓、啊？奈何桥 ？Promise， 你带咗我去边度啊？ 其实我不是 Promise Wu 胡乐言，我是 Thunder Rain and Sun。 Thunder Rain and Sun， 我是雷雨阳啊。 公司冇同你讲，今次我哋拍嘅旅游特辑系阴间旅行团咩？ 吓、啊，咁我头先食嗰啲纸包骨， 金银衣纸包人骨。 吓、啊，咁呢条即系真正嘅奈何桥？ 我谂你知道得太多啦，快啲饮埋头先打包呢度最出名嘅汤——孟婆汤啦！ 吓、啊，即系饮咗会咩都唔记得晒嘅孟婆汤？ 应该系嘅，饮啦，饮啦，饮啦，饮啦 ！Thomas， 今次嘅旅游特辑，我哋又去边度玩啊？ 哦，敏芝啊，导演话个场地 book 唔到啊，所以今日咧唔拍住啦。 哦，系咩？咁我哋系咪即系收工啦？而家 系啊。 咁、啊、我哋饮日啦。 好啊。 转头翻嚟会有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千祈唔好行开啊！ 有节目实会遇埋你。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 有节目实会遇埋你。 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 喂 ，Hello， 食咩啊？ 喂，食日本嘢好唔好啊？好耐冇食啦。 啊，朱芬啊。 喂，一齐啦！食完要上去排舞啊。 哦，咁行啦。喂，波伦啊，做咩啊？仲唔上车？ 喂，你睇下嗰边，嗰粒光系咪 UFO 嚟噶？ 吓， 行咯。 嗰度啊？ 边度啊？ 咩呀、啊、傻佬，直升机嚟㗎咋，边有咁多 UFO 啫？ 真係做咩喎，你之前都信有㗎啦。 你有塊病呀、啊、 唉，而家去信呀、啊、榮多个信。 信咩呀、啊、 而家去信呀、啊、榮多个信 UFO 啦、嗯、上車啦。 Hello， 你真係好好笑，好分裂嘅。 你哋唔好笑我，好唔好啊？ 我都好痛啊！ 你 我急急啊！ 真係頂唔順。 喂呀，唔好笑我啊！ 我唔笑你，我打你個頭都仲得啊！ 喂呀，搞錯啊！ 阿 Joven 啊，你試下，試下，係啊係啊， 勞哥喎、 啊，試下啦，唔好嚟啊！你哋好玩㗎、啊， 我真係唔係幾好意思喎、 啊。係啊，搞錯啊！ 玩下 啫 嘛， 玩啊！ 喂呀、啊， 点解我条命会咁噶 ？UFO， 你哋快啲嚟接我啦！ 哇哇哇！咩事啊喂？ 哇，系咪地震啊？ 唔系啊 ，UFO 啊！ 咦，有个人落咗嚟喎！哇 哇，系外星人啊！ 外星人，你嚟救我噶？ 嗯，系。 咁你又落嚟？ 条街你噶，我唔俾落你噶。 连外星人都玩你啊！ 好可怜啊，卢力。 哎呀，好笑啦、 啊！咁我走先咯，拜拜。 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哇哇，咩事啊？ 又有 UFO？ 吓 ？Hello， 边个系 Don Mel 啊？ 我、哦、系啊， 我哋嚟接你走噶。 吓、啊， 外 吓、啊， 喂，吓、啊， 世界就嚟末日啦，快啲上嚟啦，当呢？ 几时世界末日啦？ 而家。 吓、啊，喂，我先接我走啊，喂，接我喂， 冇啊，冇啊， 喂， 头先嗰个外星人闪咗啦。 嗰个系另一个外星人嚟。我都唔识佢， 咁你可唔可以接埋我哋走啊？ 唔得。 咁点解你又接阿卢走啊？ 因为佢成日上网 search UFO 片嚟睇。 佢仲有 search 其他正嘢噶，咁你 系咁。 啊喂，拜拜。 喂 ，Hello， 接埋我哋走啊！ 吓 ，Hello， 外星人啊，仲有冇位啊？ 冇啦。 咁啊。我唔上啦， 吓 ，Ronald， 我唔可以掉低啲 friend 噶。咁我喺度陪佢哋得噶啦。 我明白，你令我好感动。咦咦咦，而家又有位啦，边个要上嚟？ 我呢 你自己唔想嘅错， 系咯，真系啊， 系啦， 你班人太过分啦。收声啦！ 成魔啦，都唔好理我走啦。 好啦，好啦。 你哋听住。十年之后我一定会返嚟搵你哋。 原来成魔之路啱多尿唱多过猪脑唱。 你哋听住十年之后我一定会返嚟搵你哋报答呀。 讲完未啫。真係呀。 我哋走囉。 咪都早就晒。係 咁啊。 拜拜。 搵你又搵你又晒。 艾粒电视台今日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拜拜。 你笑我爱唱那些长诗嘛，我手法到脚硬似枪舞鸡嘛，相当之出众，但需人。 I'm not